再次感谢弟兄姊妹给我这个机会。 再一次感谢弟兄姊妹给我咁嘅机会。 然后我们还能够继续来思想建造教会。 让我哋能够继续可以嚟思想建造教会。 可不可以请 Tom 再来帮我 activate 一下？我没有。大概。看到吗？我们这一节经文已经读过好几遍了，我们一起再来读一遍。这是为什么我们要？谈论这个思想这个问题。 呢几节经文你都读过好多次，我哋再嚟读一次。呢个经文就系帮助你，点解我哋嚟思想呢个教会呢个题目？ 预备来，西门彼得回答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耶稣对他说：西门巴约拿，你是有福的，因为这不是属血肉的指示你的，乃是我在天上的父指示你的。我还告诉你，你是彼得，我要把我的教会建在这磐石上，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我们一起来先做一个祷告。 我们一起来先做一个祷告。 我们在天上父，我们从心里面充满了欢喜快乐，我们感谢你。 我们从天上父，我们从心里面充满欢喜快乐，你要感谢你。 主啊，你借着你儿子耶稣基督的宝血，你给我们开了一条路。 你借着主耶稣基督宝血开了一条新的路。 主啊，你让我们能够在你的教会里面有份。 你让我哋喺教会里面有份。 你用我们来建造你的教会。 你用我哋嚟建造你嘅教会。 主，我们今天来到你面前。 主，我哋今日嚟到面前。 求你安静我们的心。 求你安静我哋心。 主，我们恳切求你的圣灵在我们当中。 恳切求你嘅圣灵喺我当中。 主，让我们能够更深进到你的心意里面。 叫我哋更加清楚你嘅心意。 我们恳切的求是奉耶稣基督的名。 恳切嘅求系奉主耶稣基督嘅名。 刚提到。是耶稣他要啊，这是要。 刚才提到佢哋讲耶稣基督， 我要。 提到耶稣基督讲话，我要。 这个很有意思一件事，他要建立一个教会，而且那个教会是单数。 佢话我要建立一个教会，而且呢个教会系一个单数字。 我们今天一看教会啊，就是我们 Madison 有个教会，这个 Madison 还有许多教会，别的城也许多教会，教会是很多的一个东西。 今日我哋讲教会，我哋讲好多唔同嘅教会，默城有个教会，其他地方有一个教会。 教会在主耶稣基督眼里面只有一个。 教会响主耶稣基督里面系只有一个。 我们今天看一个人呢，如果你很近很近的看的话，你就可能就看到一个耳朵，或者是看到一些头发。你慢慢，你隔越远看呢，你就看到一个人。 今日我哋睇一个人嘅时候，好近睇嘅时候，可能睇到耳朵，睇到佢头发，但我哋慢慢远嚟嘅时候咧，就睇到整个嘅人。 我们这个人，你如果你再去跟他爸爸妈妈谈谈，你就可以看到这个人，甚至看到他以前小孩子是什么样子。 如果我们同这个人的爸爸妈妈倾谈的时候，就会知道这个人他小的时候怎样。 今天我们第四次也是最后一次来思想教会的时候，我们把整个教会从历史，从整个全人类一起来看。 今天我们来看教会，就从教会历史，从全人类来看。 我们会看到确实是一个教会。 怎样这个教会是一个却是一个的教会， 而且是确实是我们主耶稣基督自己在建立这个教会。 他是主耶稣基督他自己建立的教会。 我们真是有幸啊，跟他一起同工。 我们真的有幸的可以跟他一起同工。 我们这也是上一次读到了一段经文。 这段经文也都是我上次读过的经文。 在以赛亚书，就是说，当我们看到我们要建造教会，从大体来看，当我们看到是一个教会的时候，我们立刻会看到另外一个东西，就是跟耶稣基督一起建立教会的外面还有一个东西在建立。 我们是从一个大体来看，就是在建造教会外面是讲到主耶稣基督有另外一样的东西， 就是撒旦魔鬼也在建造， 也都是撒旦魔鬼在建造的。 我们上次读过，我们这里就不读了，就是这边的重点呢，他也要 这个我们不读了，但这个重点就是也都是用这个字我要， 他要升到最高，他要接受敬拜。 他要升到最高，他要接受敬拜。 他一模一样，跟耶稣要建立另外一个 相对的一个东西。 他同样的 是相对的，要跟耶稣基督建立另外一样东 西。我们今天就 从反面来看。 今天我们是从反面来看。 我们先来一起读第一段的经文。 我们一起来先读第一段的经文。 但以理书七章二到七节。 但以理书七章二到七节。 预备来。但以理说，我夜里见异象，看见天的四风刮起，刮在大海之上，有四个大兽从海中上来，形状各有不同。第一个像狮子，又有一兽如熊，就是第二兽。此后我观看，又有一兽如豹。其后我在夜间的异象中观看，见第四兽甚是可怕，极其强壮，大有力量，有大钢铁牙吞吃嚼碎，所剩下的用脚践踏。这兽与前三兽大不相同，头有十角。这是当我们看整个世界，整个人类一起看到另外一面的时候，一段神启示给但以理的一个意象。 这个是我们看人类整个历史来看，就是神显示给但以理一个的意象， 就是有另一个东西在建造， 就是有另外一样东西在建造。 表面看起来像是就是讲四只兽， 表面看来好像是讲四个兽。 我们来看一下这四只兽有什么特点。 我们来看这四个兽有什么特点。 在这个给但以理看这个兽的意象的时候，神也给另外一个人叫做尼布加尼撒看到另外一个意象，叫做大象，很大一个象。 当神给但以理看这个异象，他还给另外一个人，就是这个尼布加尼撒王，看到另外一个异象，就是讲到这个大象。 在但以理书二章七章都解释是什么意思，就是指世上的国。 这个在但以理书第二章的解释到，这个是指到西上面的国， 不管是象或是兽，都是世界上的国。 这个讲无论是兽或者是讲象，都是讲到西上的国。 他说他形状各不相同， 他讲到形状各不相同。 比如说第一个像狮子， 他讲第一个就是好像狮子。 在但以理书里面就解释，这其实就是巴比伦王国，也是见到那个大象的镜头。 这个讲解释就在但以理书解释到，这个就是讲到巴比伦国，就是这个大象的金头。 第二个兽像熊一样，就是波斯马代国，也就是大象的银胸。 第二个兽是讲到这个熊，是指到马代波斯，就是指同样是讲到这个大象的银胸。 第三个兽像豹，是指希腊王国，是看到那个大象的铜的肚腹。 第三个兽这个豹是指到希腊，就是这个大象的铜腹。 第四个兽，这个很有意思。这个神给但以理看这个意象的时候，是主前就是现在的2500年以前，这是主前的500多年以前的事情。 神给这个但以理看到的意象，就是主前2500年前的， 就是几乎是中国的孔子的时候， 就是差不多我们中国的孔子时代。 所以这个圣经确实是神默示的，不是人写出来的。 所以圣经是神所默示的，却不是人写的。 因为这个第四个兽当时还没有出来， 因为这四个第四个兽那时还没出现。 我们知道这个罗马帝国是在主前到200年才开始出来， 这个罗马大概主前200年前才开始的。 可是神已经给但以理看见了， 但是神却给但以理已经看见。 第四个兽给他看见的时候，他说是可怕的。 这个第四个兽神给他看见呢，他说是一个可怕的。 像什么样子， 这个兽没说到什么东 西，是后来的罗马帝国，也就是那个大象的铁的腿。 但是知道后来的罗马帝国，就是这个大象的铁腿。 这个兽就在圣经上再也没提到了，一直到启示录的时候才又再提到。 这个兽之后呢，都圣经没提到，直至到在启示录。 我们一起来读十三章。 我们一起来读启示录十三章。 预备来。我又看见一个兽从海中上来，有十角七头，在十角上带着十个冠冕，七头上有亵渎的名号。我所看见的兽形状像豹，脚像熊的脚，口像狮子的口。那龙将自己的能力、座位和大权柄都给了他，权力的人都稀奇跟从那兽，又拜那龙，因为他将自己的权柄给了兽，也拜兽说：谁能比这兽 谁能与他交战呢？又赐给他说夸大亵渎话的口，又有权柄赐给他受就开口向神说亵渎的话，亵渎神的名，也把权柄赐给他制服各族各民各方各国，凡住在地上，名字在创世以来没有记在被杀之羔羊生命册上的人，都要拜他。这是圣经上再一次讲到人类这个被撒旦控制的时候，建立国的时候的另外一个形象。 因为圣经讲到是人类被这个被控制的时候所建立的另外一个国。 我们再一起读还有两段经文， 我们再继续读另外两段经文， 关于这个兽跟世界上这个国的事情， 关于这个兽和世上的国的事情。 第一段在启示录十三章， 第一段启示录十三章， 就是刚才读的那个一模一样的，就是后面一点点， 就是刚才我读的之后那段。 预备，来。他又叫众人，没有看见他，哦，对不起。预备，来。他又叫众人都在右手上或在额上受一个印记，除了那受印记有了兽名或有兽名数目的，都不得做买卖。好，下一段是再往后跳一点，在启示录十七章。 下面一段启示录十七章。 预备，来。我被圣灵感动，天使带我到旷野去，我就看见一个女人骑在朱红色的兽上，那兽有七头十脚，片体有亵渎的名号。那女人穿着紫色和朱红色的衣服，用金子、宝石、珍珠为装饰，手拿金杯，杯中盛满了可憎之物，就是他淫乱的污秽。在他额上有名写说：奥秘哉，大巴比伦，做世上淫妇和一切可憎之物之母。我又看见那女人喝醉了圣徒的血和为耶稣做见证之人的血。好，这个是很生动的描写的一个图画， 这个是一个很生动的描写幅的图画， 里面有很多细节， 里面有多细节。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细节大概可以分成几类， 我们可以来详细看这个细节可以分成几类。 第一个就是发现很有趣的一件事情，我们刚刚不是讲说另外有一个力量也要建立一个国嘛，也要建立一个像教会一样的一个东西嘛。 刚才讲了有另外一个力量要建立一个国， 他说我要我要我要，讲了五次嘛。 这个就讲了我要我要我要，讲了五次， 那就是我们说的撒旦魔鬼，他跟这个世上的国到底怎么挂钩啊？ 这个就是讲了撒旦魔鬼究竟他跟世上这个国有什么关系呢？ 第一个我们是看到那个他讲的这个启示录这边讲的，讲到一条龙嘛，这个龙就是我们刚前面讲那个撒旦的魔鬼。 这个就是讲到启示录里面讲到这条的龙， 那个龙将自己的能力作为和大权柄都给了兽。 他说这个龙将自己的能力作为和大权柄都给了这个兽。 所以我们今天看了，哎呀，这个国家很强，那个国家历史上又出现了什么什么哪一个国家，那后面呢，圣经讲的好清楚是兽把他自己的作为能力跟权柄给了是龙把这些东西给了那个兽。 我们讲到这个世上面很多的国家这个强这个强，其实呢背后呢是这个龙将这个能力和作为是给了这个兽。 他给的，他白白给有什么好处？对他有什么好处？ 他白白这样给有什么好处呢？ 有好处， 当然有好处。 他叫人家拜这个兽，也拜这个龙。 他叫人家来拜这个兽，也都拜这个龙。 叫人进，就是非常从心里面高高兴兴的去归属一个国家，在这个过程里面归属这个国家的荣耀权柄。 他说要叫人来归属这个国家，就是归属给这个国家荣耀和权柄， 而且给他龙给这个兽，让他有这个权柄能够制服我们这些人。 龙将这个给这个兽有权柄去制服我们， 然后最后他给这个让在这个国家里面，在这个兽管辖里面的这些人有权利做买卖。 他给这个国家在这个兽的管辖下面可以做买卖。 第二个，第二幅图画我们看到另外一个图画，就是出现了一个女人。 第二幅图画就出现了一个嘅女人。 我们可以去问，我们或许问，哎，看这个兽，我刚形容这个兽是很可怕的，很不好的一个。你可是你现在世界看来看去，我们好像没有看到什么兽啊。 我哋刚才讲那个兽好可怕嘅，就讲到世上嘅角，但系呢个女人系乜嘢咧？ 我们看到的不是，我们启示录后来看到很清楚，我们看不太见那个兽，我们看到坐在兽上那个女人，那个女人呢，把那个兽盖住了。 我哋后来冇睇到呢个兽，但系佢系睇到兽上面有呢个女人，将呢个兽嚟到盖住。 这个哈、啊，你看这个仔细看这个女人的特性啊，就这个绝对不是我们现在看了一个姊妹，或者看那个女的，绝对不是。 我哋讲呢个女人唔系讲到我哋而家嘅姊妹或一个嘅女人。 这是她这个女人又有一个很特别的特性，事实上有七个特性。 这个女人有七个的特性。 第一个，她骑在七头狮角这个兽上面。 第一，她骑在这个七头十角的兽上面。 这个七头狮角很有意思，七头狮角意思就是她到处都是，到处都在。 七头十角意思就是说她到处都是。 而且她换一个样子出现。 她而且换一个样子出现的。 这个意思就是说，不管我们到哪里去，你现在在世界上，你不管是在这里这一国那一国，你在哪一国，你都可以看到的。 这个讲的话，无论我们去到哪个地方，或去这个国家或者国家，都可以看到的。 你都可以看到，你不见得看到那个兽，你都可以看到这个骑在这个兽上，因为骑在兽上只有一个女人。 我们可能不会看到这个兽，但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兽上面骑着这个兽的这个女人，到处都是。 怎么形容他？他是穿着紫色和朱红色的衣服。 怎么形容他呢？他就是穿着紫色和朱红色的衣服。 这个就跟这是我们以前的中国的，就是穿着龙袍一样，就是穿着这个帝王的衣服。 就是讲到话，我好似中国以前啲着住龙袍一样，帝王的身份。 中国人是穿黄色的。 中国人系穿黄色嘅。 在这个两千年前，这个罗马的时候，他们是穿。朱红色跟紫色是最高贵的颜色。 但系两千年前罗马帝国咧，就系佢哋着紫色同埋朱红色，呢个系一个高贵嘅代表。 所以当我们看到这个女人的时候，看到这个，我们不要说她是这个圣经上用个女人来形容，就是看到她这个制度的时候，我们看到是一个非常高贵的一个东西。 我哋呢度讲嗰呢个女人咧，讲到一个制度，一个非常特别嘅地位。 当我们另外再看到这个。骑在这个七头十角上面这个制度的时候，我们看到他是用金子、宝石跟珍珠来装饰他自己。 我哋睇到坐呢个嘅七头十角嘅兽上面呢个嘅制度咧，佢有用金子同宝石嚟装饰嘅。 这个东西啊，真是有意思。这个东西在创世纪里面一模一样，就讲创世纪在讲到神创造伊甸园里面就放了三个东西。除了这造了这些动物植物，就是放了金子、珍珠跟宝石。 这个好有意思，就在创世纪已经提到了，就是神创造这个伊甸园，在这个殿里面放了这个金子、宝石和珍珠， 是我们人喜欢的东西。 这个是人喜欢的东西。 在启示录最后的时候，二十一章的时候， 在启示录最后那二十一章的时候， 圣经上告诉我们说，有一个新天新地新耶路撒冷会降下来。 他说有一个新天新地新耶路撒冷会降下来， 在那里又有一模一样的这个东西， 在那里有一模一样的东西， 就是金子、宝石跟珍珠， 就有金子、宝石和珍珠。 那个城就是用这个东西做的， 那个城就是用这些来做的。 所以当我们看到这个骑在七头狮角上这个制度的时候，这个东西会吸引我们，就像神性会吸引我们一样。 我们讲到骑在这个七头十角的这个制度上面，这些东西会吸引我们，好像神做的东西会 让我们眼睛转不开的， 让我们的眼睛可以转不开的。 在下面他还有一个个性，他手里拿着金杯，那杯中盛满了淫乱的污秽。 下面有个特性，另外讲到他手拿着金杯，杯中装了一些的污秽的淫乱的污秽。 这个倒不见得是肉体上的淫乱， 这个不是讲到肉体上的淫乱。 在圣经上讲到淫乱，常就是更重要的是象征我们人呢，从心底里面被弃神，我们从心里面宁愿去跟另外一个跟神相对的东西来亲近。 我哋要讲圣经里面讲嘅淫乱，就系我哋宁愿去从一啲嘅嘢嚟到亲近，唔亲近神。 他手里拿着东西，他跟我们一起要吃分享的这个东西。 佢手里面拿着嘢，要同我嚟到分享。 以前呢，喝这个，你如果是到一个人家家里面请客吃，这个很有一件趣的一件事情，我们后来不做的事情，就是主人呢，他拿一个很贵重的个杯，他跟他最重要客人分享这个杯。 就是以前就是如果你有贵客来的时候呢，主人会将这个高贵的杯呢是给个客人。 这个东西我们看到这个东西，他跟我们分享这个，就是让人宁愿去亲近别的不要去亲近神的这样一个东西。 你讲了给我们分享的就是叫人宁愿同其他来分享，都宁愿同其他嘢嚟亲近，都唔嚟到亲近神。 另外他额上有名啊， 另外佢额上有名， 奥秘在大巴比伦， 奥秘在大巴比伦， 奥秘在这个东西又是形容神的教会的。 奥秘咧系讲到形容神嘅教会。 耶稣自己不知道讲了多少天国的奥秘，天国的奥秘。 耶稣唔讲咗好多次就系讲到天国嘅奥秘。 保罗也不知道讲了多少次了，神的奥秘在末世显现，只叫我们这些人得救人知道。 保罗亦都讲了好多次就系神嘅奥秘喺末世向我哋显明。 这个另外这个制度的它的奥秘也是一样，是慢慢慢慢显现出来的。 另外这个制度的奥秘也都是一样，慢慢的慢慢的向人都显明出来。 最的高潮是什么？就是显现出它就是个大巴比伦。 最后的显示的高潮就是将这个大巴比伦显示出来。 大巴比伦就是我们刚刚看那个金像那个金头。 大巴比伦就是讲到这个大象的金头， 就是人类用自己所能成就最高的荣耀， 就是人类可以自己成就最高的荣耀。 它吸引我们， 它吸引我们， 用这样子最大一个荣耀来吸引我们， 它用最大的荣耀来吸引我们。 就像到我们基督徒已经信了神了以后，我们最大的荣耀我们看到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 我们基督徒我们信了主之后，我们最大的荣耀就是见到我们的主 一样。 他用另外一个东西给我们看， 另外他一样用另外一样给我们看。 第六个，他还有一个个性，他是 第六个另外一个个性， 一切可憎之物的母， 佢系一切可憎之物嘅母。 我们知道在旧约有很多可憎之物，这个是脏的，这个不洁净，这个是污秽。 旧约讲了好多可憎嘅嘢，呢个系污秽嘅，呢个唔好嘅。 新约都没有了， 新约里面冇。 这边再讲到可憎之物是指什么？ 呢个讲可憎之物系指乜嘢咧？ 这边耶稣讲得很清楚，耶稣在路加福音十六章讲，可憎之物就是我们心里面那些污秽。 耶稣基督在路加福音讲了，可憎之物就是从心里面出来的， 就他是我们心里面那个污秽的母， 他就是我们心里面污秽的母。 最后也是一个最可怕的， 最后一个是可怕的。 他还有一个个性， 他另外一个个性， 他喝我们的血， 他要喝我们的血， 喝一切爱神人的血， 他喝一切爱神的人的血。 这也是我们刚才读到那段经文， 这个也是刚才我们读的经文。 所以我们刚刚看到有一个跟耶稣一模一样的，就是撒旦魔鬼，他要建立他的一个制度。他建立他制度的过程是要把他的权力给这世界上的国，让这世界上的国建立起一些制度，在这制度里面来辖制我们。 我们讲到这个撒旦呢，要建立一个制度，用这个制度呢来到辖制我们。 这个跟我们个人直接发生关系是什么？这个在这个后面，当他们给我们这个制度的时候，他刚讲了一句话，就是说，在我们在这个制度里面呢，我们可以做买卖。 佢同我哋有咩关系呢？刚才我哋提到就系呢个制度下面，让人可以做买卖。 把我们心里面想要的东西，让我们正中下怀，完完全全让我们满足。 就系叫我哋人可以被呢啲嘢满足。 我们想，我们照着肉体，我们想要什么？ 我哋嚟谂，照住睇我哋需要啲咩嘢咧？ 我们真是喜欢这个财主喜欢。 我哋真系喜欢呢个财主所喜欢嘅。 我们喜欢我们的田产丰富。 我哋希望我哋田产丰富。 甚至没有地方可以收藏。 甚至乎冇地方去收藏。 我们喜欢盖一个更大的仓库。 我哋希望盖一个更大嘅仓库。 我们喜欢积存多年的费用。 我哋希望积存多年嘅费用。 我们喜欢安安逸逸的快乐。 我哋希望安安逸逸嘅快乐。 他给我们一个制度，让我们能够达到我们想要的。 他给我们一个制度，让我们可以达到我们要的。 我们一起再来读这一段，当这个制度给我们的时候，他怎么跟我们直接连在一起？ 我们再来读一段经文，这个制度给我们的时候，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呢？ 路加福音十四章， 路加福音十四章 预备来，乌鬼离了人身。OK， 预备来，乌鬼离了人身，就在无水之地过来过去，寻求安歇之处，俱寻不着，便说：“我要回到我所出来的屋里去。”到了，就看见里面打扫干净，修饰好了，便去另带了七个比自己更恶的鬼来，都进去住在那里。那人末后的景况比先前更不好了。当这个制度跟我们挂钩的时候，这边讲得好清楚，他是不请自入，出入无人之地。 当这个制度跟我们挂钩的时候，可能说他出入自如， 我们根本没有想要他来， 他就进来了。 我们没有想到他来，但他不请自入， 还带了好多一起进来， 还带了好多进来。 我们在读加拉太书，我们以前也读过了这段第五章， 我们去读另一段加拉太书第五章。 预备来，情欲的事都是显而易见的，就如奸淫、污秽、邪荡、拜偶像、邪术、仇恨、增进、嫉恨、恼怒、结党、纷争、异端、嫉妒、凶杀、醉酒、荒宴等类。我第一次跟大家分享这段的时候，提到这个显而易见这个字啊，在原文是什么意思？ 当我第一次跟大家分享这段经文，讲到这个显而易见这个经文是什么意思呢？ 在座你们有没有见过那个打铁的铁匠？或许你们已经生得太晚了，太见不到。见过打铁铁匠的举手，我看 有没有人见过一个打铁的铁匠？ 就是这个 blacksmith， 在我们小时候常常看到 blacksmith 打一些什么镰刀啊、锄头啊什么，这你们见过的，我看有多少？ 有没有见过一个打铁的工匠？ 还不少，好极了。如果你到这个打铁铁匠，这个就是那个打铁的铁匠，把那个铁烫得很热的时候啊，你进到那个房间里面，你第一眼就看到就是那个东西，就是那个烧得红红烫烫那块铁。 你当去一个打铁铁匠的工厂里面呢，第一样嘢你见到咧就系呢个烧到好红嘅呢个铁。 那个铁还会喷出一些那个不干净的一些杂质，它还会一直往外喷。 呢个铁咧就会仲会喷一啲嘢杂质烧咗出嚟嘅嘢。 就是这个原文那个显而易见，就是用这样一个词来表示。 这个就好似呢个经文里面讲显而易见，用呢个词嚟表达出嚟。 我们心里面有这些东西啊。 我哋心里面有呢咁嘅嘢。 就是说奸淫、污秽、邪荡、嫉恨、仇恨、增进、恼恨着等等，他不请他进来以后，就把我们那个东西烧得红红烫烫。 就呢啲嘢讲污秽诸如此类咧，就系进到我哋里面，不请自来，就将我里面烧到一啲红红。 不但他自己来，还找了好多东，好跟他一样的东西一起来帮我们烧。 唔单止自己嚟，仲揾到好多其他嘢都入到嚟一齐嚟烧。 弟兄，我姊妹，我第一次谈这个题目的时候，我已经跟你们分享过我个人的经验了。 第一弟兄姊妹，我第一次同你分享呢个时候，我都讲到我自己个人嘅经验， 防都防不住， 防都防唔住， 靠着自己一点办法都没有的， 靠住自己一啲办法都冇。 这是保罗在劝勉教会说，他说他流着眼泪了来劝告我。 就保罗劝勉教会，话我流住眼泪劝你哋。 是我们真是要看见了， 我哋真要睇见。 我们心里面有这些东西是我们自己控制不住的。是这个魔鬼一来烧的时候，是完全控制不住，是变成显而易见的。 有啲嘢我哋控制唔住，就系魔鬼进入到嘅时候咧，嚟到烧起嘅时候咧，就系讲到呢啲显而易见嘅罪。 所以，我们再把这个整个来回顾一下。 我哋将整个嚟到回顾一下。 当我们要建立基督的教会的时候，我们常常建立不好、建立不了的原因。 我哋要建立基督教会，其实要建立时候建立唔到。建立不好的时候， 有另外一个东西叫做撒旦魔鬼。 因为有另外一样嘢就系撒旦魔鬼。 他要升高，他要被敬拜。 因为佢要升高，佢要被敬拜。 他用的手段就是他把他自己的能力、权柄、荣耀都给了一个世界上的这些国家。 佢用嘅手段就将自己能力、权柄、地位都俾咗呢个兽。 让这个兽产生一个制度，让人在这个制度里面做买卖。 就让这个兽产生一个制度，在这个制度里面人可以做买卖。 而且是一个刚讲的，是一个那个用一个女人的血照，是让我们把我们的心吸过去，把我们的血吸出去。 就用这个的女人，这个女人就是将我们的心来吸引去， 让我们安逸快乐， 让我们安逸快乐。 这耶稣他自己给我们怎么样形容这样一个光景， 耶稣怎样来给我们形容这个这样的光景呢？ 我们一起来读马太福音 第七章， 我们读马太福音第七章， 对不对？来，你们要进窄门，因为引到灭亡，那门是宽的，路是大的，进去的人也多；引到永生，那门是窄的，路是小的，找着的人也少。这名耶稣警告我们一件事情， 因为耶稣警告了一件事情， 就是魔鬼给我们一条路啊，我们怎么走都走得通啊。 魔鬼给我们一条路，怎么走都会走得通的。 你从这个方向走，那个方向，你到处走都走得通。 你从这个方向走，从那个方向走，都会走得通的。 就是安逸快乐，我们寻找自己的安逸快乐。 就是安逸快乐，我们人要寻找安逸快乐。 你到处从哪很多方向、很多角度，你都找得到。 从很多方向、从很多制度方面都可以找到的。 他自己要建立另外一个制度。 他要建立另外一个制度。 他要建立教会。 他要建立一个教会。 建立一个教会。 建立一个的教会。 那条路是难走的。 这个路是难走的。 那个门是窄的，也很难进。 这个门也都是窄的，很难进去的。 如果我们今天看看这个世界全地的这大概是欧洲、亚洲跟非洲这个地图。 我们看这个地图，就是包含了世界的欧洲、亚洲和非洲的地图。 这个刚刚讲了，这个撒旦不是也要建立一个制度吗？ 刚才我们讲话，撒旦是不是要建立另外一个制度吗？ 你到处去看。 你到处去看。 你现在我们是在美国， 我们现在在美国， 你也可以回中国， 你可以回中国， 你也可以去欧洲， 你都去欧洲， 你也可以去南美洲， 你都去南美洲， 你看的东西差不多， 你看的东西都是差不多。 那个制度，你不管到哪一国，你就看到这只是一个七头十脚的变化，那上面那个坐那个兽，兽上面坐那个女人都是一个。 你睇到处各国睇呢个七头十角嘅兽，但系重要嘅就系呢个兽上嘅女人都系一样嘅。 现在唯一还没有的、没有出现的，就是大概是在这个从印度到中这个阿拉伯半岛，还有到非洲北边这一半边，这个制度还没有出现。 只有我哋睇到就系响从印度去到阿拉伯国，到非洲嘅北部，呢个制度仲未出现。 你也知道，这个现在除了印度以外，其他我们刚讲这些地方，现在是被回教势力控制。 如果我们要看这些其他地方，都是被一些回教势力所控制。 回教、穆斯林教在圣经上是另外一只兽。 回教和伊斯兰教在圣经里面所讲的那个兽。 那不跟刚才讲的这个女人那个不一样的。 跟我们刚才讲的那个女人是不一样。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呢？ 从这个角度来看， 我们神。我们的耶稣在全世界上，在各地建立起他的教会，魔鬼在全世界，在各地也建立起他的制度。 我们讲耶稣基督在全世界上面要建立他的教会，这个制度也都在全世界里面要建立起来。 我们今天呢，我们从我们这个麦仁基督华人教会，我们要小心什么？ 我们从今天来看，我们麦城华人基督教会要小心什么呢？ 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我们活在现在这个光景里面，因为我们也是就是活在这个撒旦给我们预备的一个环境里面。 我们活在这个世界里面，就因为我们活在这个环境是撒旦所预备的。 撒旦喜欢给我们预备一个环境，让我们在这个环境里面也建造教会，可是建造起一个 很特别的一种教会。 撒旦都叫我们在这个制度里面能够环境里面去建立一个教会，但建立这个教会是不一样的教会。 我们一起来读启示录第三章。 我们一起来读启示录第三章。 预备来。你要写信给老底家教会的使者说，我知道你的行为，你也不热，我巴不得你或冷或热，你既如温水，也不冷也不热，所以我必从我口中把你吐出去。你说我是富足，已经发了财，一样都不缺，却不知道你是那贫苦、可怜、贫穷、瞎眼、赤身的。我劝你向我买火炼的金子，叫你富足；又买白衣穿上，叫你赤身的羞耻不露出来。 又买眼药擦你的眼睛，使你能看见。凡我所疼爱的，我就责备管教他。所以你们要发热心，也要悔改。看哪、啊、我站在门外叩门，若有人听见我声音就开门的，我要进到他那里去，我与他，他与我一同坐席。得胜我要赐他在我的宝座上与我同坐，就如我得了胜在我父的宝座上与他同坐一般。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这边讲到一个教会，就叫做老底家的教会。 这个讲到一个教会，就是讲老底家教会。 事实上我们也知道，这个老约翰写这个启示录二章三章的时候，总共写给七个教会。 其实我们知道约翰写给教会是写给七个教会。 所以在我们所有的这个以前的长辈的这个生徒里面，他们把它解释成在同样一个世代有七种教会，在这个众的人类众的历史里面也有七个时期。 有啲嘅解经家将呢个七个教会解释成就是教会历史里面七个阶段。 现在我们慢慢进到这个时期。 而家我哋慢慢进入呢个时期。 就是当魔鬼他把他制度建立得越来越完全，他的奥秘越来越显出来的时候，越多越来越多的基督徒建立这种教会。 我哋讲话呢个魔鬼撒旦将呢个这个制度建立起嚟，慢慢显明嘅时候咧，呢、这个教会亦都被建立起嚟。 就是一群富有的人，一群真是安逸快乐人建立的教会， 就是一个安逸一个富足的一些人建立的一个教会。 他那边说他自己说他自己是富足的发财，一样都不缺。 这个讲话这些人是富足已经发财一样都不缺。 事实上当时就是写这个信的时候，确实也是有这样一个教会，就是老底家的教会。 其实写这封信的时候 确实有这样的教会，就是这个老底家教会。 那个地方确实是非常富有的一个地方。 这个地方确实是一个非常富有的地方。 当时是很少很少这种教会， 当时这个是一个很少的这样的教会， 现在是越来越多， 现在越来越多。 我们也可以活在一个光景里面，就是我们自己活在星期一到星期五就活在这个魔鬼给我们预备的这个国度里面。 我们都可以活在一个这样的教会，就是预备这个魔鬼预备这个从星期一到星期五的这样的教会， 心里面高高兴兴的， 心里面高高兴兴的， 去为自己盖越来越大的仓库， 为自己盖越来越大的仓库。 当我们这些盖越来越大仓库聚在一起的时候，我们自己从心里面觉得自己富足了，自己觉得发财了，自己觉得一样都不缺。 当我们去盖这个仓库的时候，我们就觉得自己富足了，已经发财了，一样都不缺。 盖出来一个教会，耶稣说他自己是站在门外的一个教会。 建立一个咁嘅教会，耶稣基督话佢系自己站喺门外嘅。 开完了以后，这个教会，我们自第一次查这个建造教会的时候，我们讲得很清楚，是为谁建造的时候，是为神他能够居住的一个地方建造。我们建造完了以后，耶稣被关在外面。 我哋讲话呢个建立教会系要建立一个教会，耶稣去住嘅。但系呢个教会被建立起嚟嘅时候，耶稣佢系站喺门外。 我们刚讲到这个两个势力，从全世界的角度，全人类的历史角度看到只有一个教会的时候，我们看到两个势力。 我们讲这个有个教会，但有两个的势力。 这两个势力在圣经上曾经斗过一次。 这个的势力在圣经里面讲过曾经斗过一次的。 这个大家不是有没有人喜欢看武侠小说的？ 大家不知道喜欢看武侠小说的？ 那武侠小说那个敌手就是打来打去，打了三百五百招。 这个讲是一个敌手，大家对招很多次的。 那高手对招的时候才不到几秒钟， 高手对招只有几秒钟的。 我们主耶稣跟撒旦魔鬼对过一招， 我们的耶稣跟这个撒旦魔鬼对过招。 我们一起来读这个同样一件事情，记载在马太福音也记载在路加福音。 同样一件事情记载在马太福音也都记载在路加福音， 稍微有点点不同，所以我们两边都来读。 我们两段经文都一起来读。 我们先来读马太福音。 先读马太福音。 魔鬼又对不起，预备来。魔鬼又带他上了一座最高的山，将世上的万国与万国的荣华都指给耶稣看，对他说，你若服我，我就把这一切赐给你。路加福音。 预备来，对他说，这一切权柄荣华都是要我给你，因为这原是交付我的，我愿意给谁就给谁，你若在我面前下拜，这都要给你。我们知道这一招我们主胜了， 我们知道这招主耶稣已经胜了。 今天的魔鬼在我们身上一样用这一招， 今天同样的魔鬼在我们身上都用这一招， 就是刚刚讲的那个有七个特点那个女人那一招， 就是刚才我所讲这个七个女人这个特性那招。 我想当初撒旦给我们的主耶稣看到的跟我们刚刚讲那个七个女人那个特性是看到是一样的东西， 我们知道耶稣被撒旦所看到的跟我们讲到这个女人的特性都是一样的。 今天撒旦也是一样给我们看， 今天同样撒旦给我们看 那个每一个特性都是吸引我们， 这个每一个特性都吸引我们， 我们是在他这个吸引之下是像耶稣一样，就是一过招我们就胜了，还一过招就败了。 这个吸引我们的，我们是不是好像耶稣跟他对焦的时候已经胜了，或者已经是 失败了？ 我们来看几个例子， 我们又看几个例子 来做我们自己的勉励， 做我们的勉励。 这些胜过的人他是怎么胜过的， 这些胜过人他怎么胜过的。 我们一起来读希伯来书第十一章， 我们来读希伯来书十一章。 预备来，这些人都是存着信心死的，并没有得着所应许的，却从远远望见且欢喜迎接，又承认自己在世上是客旅的，是寄居的。说这话的是表明自己要找一个家乡，他们若想念所离开的家乡，还可以回去的机会，他们却羡慕一个更美的家乡，就是在天上。所以神被称为他们的神，并不以为耻，因为神给预备了座城。第二，还再来读这个十一章二十五节，预备来，他宁可和神的百姓同受苦难，也不愿意享受最终之乐。他看为耶稣基督受的凌辱比埃及的财物更宝贵，因他所想望的是要得到赏赐。这边讲到得胜的，就是跟能够跟耶稣一样过招能够得胜人的一些特性， 要讲到能够跟耶稣一起好像他过招得胜的人。 第一个他们讲到什么样的人呢？ 第一样是讲到什么样的人呢？ 他们是存着信心的， 他是存着信心的， 是能够 远处望见， 是可以远处望见的， 是欢喜迎接， 是欢喜迎接。 今天我们刚刚看到这个刚讲那个七个特性那个女人是现在的，是马上的。 刚才我们所讲这个七女人的七个特性就是现在马上的， 你只要顺着那条宽宽大大路走，你可能明年就比今年好，后年又比明年好。 如果你顺住呢条宽宽堂堂嘅路去走嘅时候，你可能旧年、今年会比旧年好，明年会比今年好。 这边啊，讲的一些人，他走了半天了，好像也没有什么好。 呢度讲到一啲人走咗半天，都走唔到咩嘢。 他们在地上不过是寄居的，是客旅。 佢哋喺世上只不过系寄居嘅，系客旅嘅。 因为他们看到一个更好的。 但佢睇到一个更好嘅。 是神给他们预备。 喺神为佢哋预备嘅。 因为这样子。 因为咁样， 所以他们宁愿忍受苦害。 佢哋宁愿忍受苦害， 宁愿忍受凌辱， 宁愿忍受凌辱。 今天我们在活在这个环境里面， 今日我哋活喺呢个环境里面。 现在已经是不管是在美国，你回到中国，或是在欧洲，你不管到哪里去，除非我刚讲的那些国家以外，如果我们不是富有的，如果我们不是有地位的，有这个财务的，在这个世界上你是第一级的。 如果我们今天去到无论欧洲或亚洲地方，如果你不是 富有的，你的地位都是很低的。 我前一阵子我们的迦南团契有一个亲爱的弟兄姊妹回家了， 最近我们迦南团契有个弟兄姊妹回家， 他回来跟我们分享， 他跟我们回来分享， 他回家以后别人他不能出门了， 我翻去嘅时候，佢冇出门。 出门别人笑他好土啊！ 出门嘅时候，人家笑有土。 以前只有在可能在某些国家有，现在连我们自己国内都是这样子。 以前可能去一些国家，但今天回到我们 国内都是这样。 这个环境、这个制度已经把我们带成一个样子。 这个环境、这个制度将我们带成一个这样。 刚讲的这个，我们顺那个自助组那个宽宽大路，我们会得到 很好的报酬。 刚才讲话，如果我们要顺着这个制度宽宽堂堂去走的时候， 我们顺着跟着耶稣走，我们也会得到。 如果我们顺着耶稣去走，我们都会得到。 刚刚讲那个撒旦魔鬼，他愿意把他的很多东西，他诠释他的宝座，他的荣耀给这个世上，我们的主也愿意把很多好处给我们。 刚才我们讲话，这个撒旦愿意将一切权柄都给这个世上的人，同样的耶稣都会给我们一些东西。 我们的主也建造起一个他的教会， 也同样的主都建立在他的教会。 他给我们什么？ 他给我们什么？ 我们一起来读这一段。预备来，凡劳苦担重担的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这一个我就，这个原文的翻译就是我要。 原文这个自我就是我要的意思。 这个世界上给我可以给我们很多很多， 这个世上可以给我们很多很多。 刚讲的那个七点，每一点都吸引我们，完全吸引我们。 刚才讲的七点，每一样都是吸引我们的。 我们的主给我们的是安息， 我们主给我们的安息。 我们可以得到很多很多，我们心里面没有安息。 我们可以得到很多很多，我们心里面没有安息。 我们读第二段。 第一段， 预备来。有一个长大麻风的来求耶稣，向他跪下说，你若肯，必能叫我洁净。耶稣动了慈心，就伸手摸他说，我肯，你洁净了吧。这一段那个我肯又是原文又是一模一样，说我要。 这个经文里面讲我肯，原文都是我要的意思。 我们可以外面得 很多很多，我们也可以在里面得到洁净。 我们外面可以得到很多很多，但是我们在里面可以得到洁净。 刚我们前面谈了，当魔鬼进来给我们的时候，给我们的让我们里面发出来那个东西都是不好的。 刚才我们讲魔鬼进到去要给我们的时候，发出来的东西都是不好的。 我们中国人两千年以前就体悟出这个道理。 我们中国人两千年前已经体悟出这个道理， 就是义者迎心动， 就义者迎心动。 当我们环境好的时候， 当环境好的时候， 里面那些乱七八糟东西就发出来， 里面乱七八糟的东西都会发出来。 耶稣给我们的什么东西？耶稣给我们里面的干净。 耶稣给我们什么呢？耶稣给我们里面有干净。 他愿意主动伸手，他这个人没有求耶稣摸他， 他愿意主动的伸手，这个人没问耶稣。 耶稣怀抱我们，摸我们，让我们里面干净。 耶稣怀抱我们，摸我们，让我们里面干净。 耶稣还给我们什么？ 耶稣还给我们什么呢？ 我们一起来读这一段。 我一起来读这一段。 预备来。耶稣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你们若不吃人子的肉，不喝人子的血，就没有生命在你们里面。吃我肉喝我血的人就有永生，在末日我要叫他复活。刚才你看，刚才那个东西是要喝我们的血， 刚才也是要喝我们的血。 这一面呢，是要给我们吃他的喝他的血。 这个讲来，我们要吃人子的肉， 让我们能够吃他的肉， 让我们可以吃他的肉，饮他的血。 刚好相反， 是刚好就相反。 另外刚才那个东西他给我们的时候，有个条件。 刚才这件事给我们的是有一个条件， 到我们最后的时候，我们的血就被他吸干了。 最后呢，我们的血会被吸干， 他喝醉我们的血， 他要喝醉我们的血。 这个是他宁愿他把自己的血给我们， 这个，但是他是我们耶稣将他自己的血给我们。 我们再读下面一段。 下面我们读一段。 我要求父，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保惠师，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就是真理的圣灵。刚刚讲到那个有个东西啊，一个进来，又两个进来，一架进来七八个。 刚才讲话有一样嘢真理，之后咧就带好多嘢一齐嚟真理。 这边耶稣也给我们一个。 呢个耶稣都同样俾我哋一样。 就是真理的圣灵。 就系真理嘅圣灵。 就一个， 只有一个。 为什么耶稣建立他说建立一个教会？ 为什么耶稣建立教会只有一个教会？ 只给了一个圣灵。 因为只系俾咗一个圣灵。 在我们每一个人心里面都给了一模一样一个圣灵。 而喺我哋每一个人心里俾同一模一样嘅圣灵。 用这一章来做结束哈。 最后我们用一张地图来做结束。 我们的主啊，只要建立一个教会。 我们的主只是建立一个的教会。 我们在他建立这个教会什么地方有份？ 我们在他建立这个教会有什么地方上面有份呢？ 如果我们今天在 Madison 这个地方， 假如我们今天在 Madison 这个地方， 我们走一条路是走一条建立老底家教会的路。 如果我们走一条路是走一条建立老底家教会的路， 我们自己不可能把福音传开。 我自己没办法可以将福音来传开。 现在全世界还有 一大堆地方还没有传开。 福音在全世界的地方还有很多地方还没传开。 最后最传不开的一个地方就是回教世界的地方。 最传不开的地方就是一个回教国家的地方。 如果我们存了一个心态， 如果我们存一个心态， 我只管我自己， 我只管自己， 我得救了，耶稣保守我，让我平安，让我家庭好，让我这个事业越来越顺利。 我得救了，耶稣保守我们，让我一切顺利。 可能我们还不完全，可能还不了解耶稣说建立教会到底是什么意思。 可能我们就不明白耶稣所谓建立教会是什么意思。 我们现在九月的时候，马上九月一直到十一月有好几个布道会。 我们马上九月到十月就教会好多个布道会。 现在我们还各个团契有做迎新的工作。 同埋我们最近各个团契做一些迎新的活动。 都是神给我们建造教会的机会。 都是神给我们建造教会的机会。 每一次参与。 每一次的参与。 你不管在哪一方面参与。 无论你在哪方面参与。 都是在体贴耶稣的心意。 都很体贴耶稣的心意。 我们最大最终的一个心意，就是我们要耶稣自己的心意，让他自己的福音，让他的教会要传遍遍天下。 最重要耶稣的心意就是将他自己要我们将福音传遍世界。 如果我们自己在 Madison 这个地方我们都不在乎的话， 如果我们在 Madison 不在乎的话， 我们在他真的全就是说他建立一个教会的观念上，我们是真是没份。 我们就在他这个建立一个教会的这个观念上面是没份。 现在在座有许多，我可以给大家介绍一下，广东组跟国语组的弟兄姊妹，现在有许多正在开始做迎新的工作。 我们今天很多广东组和国语组的弟兄姊妹做一些迎新工作。 Eric 你站起来，你告诉我们国语组是谁跟你一起做。 Eric 请你站起来。 卢浩是 Eric 是不是先生，在不在？接新生去的。还没有谁？庄静在不在？在这里。 OK 请你们站起来。来，广东组的， 高宇组同埋广东组嘅 ，Paul 在唔在 ？Terry 在这里，跟你一起做的是谁？ 同广东组嘅同工系边啲？ 跟你一起做的是谁？啊？他还有没有其他的同工？ 有冇其他同工？ 没有 ，OK。如果他们邀请你们跟他们一起做什么，我们跟他们一起做。 如果邀请你帮忙嘅时候，我哋一齐做。 负责，我们要负责这个。这次布道会的， 要负责呢次布道会嘅。 我们的主要同工，他现在正在 out of town， 他不在这里。 主要同工而家 out of town 唔喺度。 如果他来邀请我们做的时候，我们高高兴兴跟他一起做。 佢嚟邀请我哋做，请我哋欢欢喜喜嘅一齐同佢嚟做。 我们有这个年度里面，我们有三次的布道会。 这个余下的年度里面，我们有三次的布道会。 那跟着平常，我们每一个查经组，每一次每一个星期都有，就是所谓的基本信仰组，都是有传福音的机会。 我同埋每一个团契都有一啲嘅福音组，都系讲基本信仰嘅。 我们有机会啊，我们要参与。 我哋有机会，我哋需要参与。 高高兴兴的参与。 要高兴嘅参与。 把握机会，努力的去参与。 把握机会，努力的参与。 神把我们放在 Madison 这几年，有一天我们见他的时候，他会问我们。 神将我们放在这里几年，有一天我们见到他会问我们。 问我们在这边做什么。 问我们在这里做什么。 问我们在这边有没有体贴他的心意。 问我们在这里有没有体贴他的心意。 我们一起来祷告。 我们一起来祈祷。 主，我们真是从心里面感谢你。 主，我们从心里面感谢你。 你把我们从天涯海角带到这个地方聚集起来。 你将我们从天涯海角带到这个地方聚集在一起， 来建立你自己的身体， 来建立你的身体。 主，我们恳切的求主， 我们恳切的求主， 让我们与所蒙的恩相称， 叫我们能够与蒙的恩相称。 我们感谢你，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名。 感谢你，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门。 谢谢我们的巩弟兄用神的话语来跟我们分享。